第十八章，它的题目叫《科幻小说》。我们人类啊，能够统治这个世界，并非是因为人像恐龙一样有那么庞大的身躯，有那么强大的力量，或者说像细菌和病毒那样有足够强的生命力。其实，人的每一个个体都是非常脆弱的，我们甚至连蜘蛛和蛇都会惧怕。这个是，有些人说是你胆儿小，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天然的恐惧。我们绝大多数人天然对蜘蛛和蛇这样的形状的动物都会觉得有恐惧感。一场流感就可能消灭一个部族啊，可以让你完全灭族。是人类能够生存到今天，其实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我们今天呢，实话实说，是成为了这个无可非议的地球主宰啊。这里边最根本的原因啊，是因为我们可以相互协作，而且是可以大规模的在陌生人之间协作。这个本事，地球上所有的其他动物都无法做到。动物界的协作现象主要是发生在血亲之间，比如说蚂蚁和蜜蜂。一窝蚂蚁啊和一窝蜜蜂，它们都是来自同一个母亲，甚至有的时候是同一个父亲的后代。两个不同群落啊，它们血缘不一样的蚂蚁或者蜜蜂，相互是不能协作的。他们只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或者最和平，也就是这个视对方为路人吧，就他不能合作，只能不打架，已经是烧高香了。高等的智能动物呢，有的时候是可以发生非血亲的相互协作，比如说猩猩啊和尤其是黑猩猩，它可以发展出非血亲的友谊和合作，但是呢，规模很小。他们无法组建复杂的可扩展的社会结构，这些都是这个尤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间的一些主要观点。我重新提一下，但这个不是本书的重点。那么，人类是靠什么纽带来相互协作呢？比如说是权力吗？有人说，相互管理吗？上级管理下级吗？不是。是同情心吗？你说用爱来这个团结这个世界，也不是，是相互的利益吗？也不是。真正的让人类能够大规模的陌生人协作的，是虚构事实，是那些虚假的故事，比如说宗教的故事。我们都信仰一个上帝，我们都是同一个神的子民。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如果大家都能够接受呢，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们就可以团结在一起。我们即使是陌生人，一说这个，比如说基督教里面讲的天下都是弟兄姐妹，对吧？基督徒互相之间呢，称呼这个主内的兄弟姐妹啊，我们相信同一个神啊，那么我们相互之间就是一家人了，这是一个共同的故事。还有一些呢，是靠这个共同的历史或者共同的文化结合成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共同体。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啊，那么我们血缘上其实中国人的血缘，尤其是汉族人的血缘是非常杂的啊，有的是别的民族过来的，有的是被征服的民族过来的，但是没有关系，你只要是承认了我们共同相信的那一套，主体上是儒家文化这一套东西的话，你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人啊。这也是一个共同的故事。有的时候呢，会发展出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比如说这个权力国王或者是皇帝他们的权威、他们的合法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啊，你不能随便颠覆一个国王也不能随意的指。更换原来的皇帝姓李，你把他更换成姓刘，这都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不是随意可以做的。那么他们的这个合法性，他们的神圣性是怎么来的呢？也是这些。 虚构的故事啊，君权神授，对吧？天命所归啊，或者你的妈妈有一天做梦啊，梦到神仙给她播种啊，然后你就是神的孩子了，你就是神派到人间的代理人啊，那么你的合法性就来了。这些故事都被作为文化或者作为信仰被大多数人接受，那么也就能够保持这个共同体的稳定啊，你天天叛乱，这个国家就没法稳定了嘛。那么没有这些故事，没有这些虚构的故事带来的社会共识，一个大规模的陌生人的共同体是不可能构造起来的。这是古代。那么现代呢？现代我们主要是资本主义，对吧？那么这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繁荣的物质生活，繁荣的经济，哎，它会带给我们幸福。而注意，这个故事和古代就不一样咯。在古代的欧洲的话，幸福不是来自于物质生活的，它是来自于对这个上帝这个故事的追求。你在人间的做的很可以说是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将来进天国做准备的。进天国才是你这一辈子的生活目标啊，生命的意义啊。而在古代中国，幸福主要是来自于你的社会地位啊，光宗耀祖啊，那只可能是你进入官僚体系才能够获得的一种荣誉啊。你仅仅说你有这个有钱，你是一个富商，那或者说你仅仅是有才啊，你是一个诗人，或者你是一个浪子，你是柳三变，你是柳永，也可以得到某种羡慕和崇拜，但是呢，那不是主流的价值体系，对吧？这个贾宝玉的爹贾政那一直就是讲，你一定要这个有功名，虽然贾宝玉很叛逆，但是要有功名才是古代中国的主流的价值观。你的幸福是来自于你的这个社会地位。而到了现代，今天啊，我们大多数人相信，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有一个比较大的房子，有先进的手机，有新奇刺激的旅游，简单说就是要有钱，要有这个有这个物质上的繁荣丰盛啊，才是幸福的来源。这个说明我们相信的那个共同的那个故事啊，从古代到现代，它是一直在改变的。那么未来呢？现在21世纪、22世纪、23世纪，未来呢？我们相信的这个故事会如何改变呢？这个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如何预测未来，就是说未来的世界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技进步科技改变决定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科技专家，对吧？我们不懂这个科技的原理，我们能够想象，就是公众能够想象到的，能够了解的这个科技的未来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很少来自于专业的教育，而大多数是来自于科幻作品啊，这就点题了啊。本章就是在讲这个科幻作品。科幻作品呢，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的科技可能的那个样子，比如说人机连接啊，人和电脑连接，人工智能充满机器人的这样一个世界，或者移民外星球这些都是比较正面的啦。那么比较阴暗一点的呢，就是世界末日啊，终结者或者是Matrix，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黑客帝国，人被机器控制了啊。所以我们对未来的很多看法和预测，实际上真的是和我们大众文化里面的科幻作品非常相关。科幻作品需要对我们普通公众对未来的这个预测和看法需要负责。如果科幻作品预测的这个未来是错误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我们公众把精力放在某些其实并不会出现在未来的那些虚假的问题上，而对扑面而来的真正的未来的挑战却缺乏准备。这个也是整个这本书 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科幻作品，在尤尔·赫拉利看来的话，它和真正可能到来的那个未来关系不大，或者说有一定误导性。他们可能是一些纯想象的作品，或者说纯文学性的作品，可能会对公众对未来的认识造成一些误导。他希望给我们理清一下这里面的东西。他认为最大的错误呢，这个前面我们也提过，他认为最大的错误，他是混淆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智力 intelligence， 还有一个概念是意识 consciousness。这两个概念在很多很多科幻作品里面都是不分的，实际上不仅仅是科幻作品，我们普通大众的概念里面，这个 intelligence 和 consciousness 也是不分的。智力 intelligence 指的是我解决一个问题的能力，我能下赢一盘棋，或者说我能做出一道数学难题，这个能力叫 intelligence， 叫智力。但是我意识到我本体的存在，我是一个活的，我自我有这个，有自我觉醒，在经常在比如说《终结者》这样的电影里面讲，我这个计算机自我觉醒了啊，这个意识到自己是活的，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本体存在，这个叫意识，叫 consciousness。这两个之间，我们前面在某一个章节里面我想不起来了，我们这个具体讨论过这个之间的关系。计算机再强大，它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强，它都不一定有意识这种东西。但说白了，我们对意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模糊的。但是有不少科幻作品啊，它是过度的渲染了说，这个计算机就一定将来啊，它会获得意识，获得 consciousness， 醒来，然后机器人就和人类作战。但实际上，更可能发生的事情呢，不是什么机器的觉醒，而是人类自己通过生物技术或者是人机接口技术进化出那种超人。这是尤尔·赫拉利的，在他第二本书这个Homo Deus 这个超人，中国翻译成明日简史，这样一书里面重点提的一个问题。可能是这些超人和普通人，或者说普通的智人，将来就变成了低等人类的这种智人之间有巨大的矛盾。但是大量科幻作品是把人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矛盾夸大了。尤尔·赫拉利半开玩笑的说，对预测未来这种事情的话，如果我在马克思和斯皮尔伯格之间选择，我宁可选择马克思啊，因为斯皮尔伯格是一个很著名的电影导演嘛，对吧？他提醒我们说，有些科幻作品啊，其实它只是有一个科幻的壳，它的内核，它这个电影所要表达的那个核心的思想呢，实际上是和科学无关的，和未来无关的。比如说英国2015年的那个，叫《Ex Machina》，就是中国翻译成机械姬啊。我查了一下，这个"姬"就是这个机械成群的这个"姬"，机械姬。它的大意呢，就是讲一个男的啊，好像是一个男性的这个科学家啊，他爱上了一个外貌为女性的机器人，然后就被这个女机器人斗智斗勇，被这个女机器人给玩弄、操纵、欺骗啊。这个看上去啊，似乎是一部这个人类畏惧机器的电影，好像这个机器太聪明了啊。但是你仔细想的话，这实际上不过是一部男人畏惧女人的电影，尤其是男人畏惧女性的智慧。女性解放运动啊，它使得这个男性觉得自己的优势在丧失啊，这个是他这个电影的核心。机器人呐，什么人工智能呐，其实只是布景，因为真实的世界的话，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根本就没有性别嘛，你性别的作用投射的是人类的男女关系啊。科幻作品的一个常见的套路就是讲机器如何控制人类。 比如前两天我们讲的这个 Matrix 啊，骇客帝国，它中间就讲这个全体人类都被当成了电池，人的意识实际上是活在电脑构建的一个虚拟世界里面，人本质上就完全被机器主导了嘛。还有一部电影也是有很深的这个哲学意义的，就是这个楚门的世界啊 ，Truman Show。楚门的世界里面呢，它也构筑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说，主人公 Truman 啊，楚门，他是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所有的他见到的所有的人，所有的场景都是一个电视秀的背景啊，他实际上是被养在一个摄影棚里面的。这一类作品的特点都是这样，就是说，观众，你实际上是在扮演一个上帝的角色，你用的是上帝的视角。哎，这个怎么讲？这些故事其实都这个预先设定好了什么是真实世界，什么是虚幻世界。你作为观众，你是知道的。主人公可能暂时不知道，但是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Matrix 里面这个 Matrix 生活的那个繁华的鳞次栉比的这个高楼大厦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而 Zion 就是那个地下的肮脏的那个人类挖洞生活在里面的那个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这个你是知道的，对吧？那么在楚门的世界里面呢，在这个电影里呢，楚门生活的那个摄影棚是虚假世界，而外面就是真实世界，这些你也是知道的。这些预设都是电影一开始就预设好的。作为你你像一个上帝一样，你能看到全景，你能够判断 OK 哪一个部分的世界是虚幻的，是虚拟的，哪一部分的世界是真实的，你是看得到全貌的。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置换到主人公或者剧中人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话，你凭什么去判断哪一个是真实，哪一个是虚幻呢？有人说这些主人公都有一个所谓真实的内心他们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这个真实的内心可以摆脱那些操控从而实现自己的自由像楚门走出那个门，对吧，摄影棚的那个门，或者是 Matrix 里面这个 Neo 吞下这个红色的药片你就实现自由了。但你想过没有，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又凭什么知道自己走出那个门之后的那个世界就是真实世界呢？ Neo 凭什么知道自己吞下了那个红色药片看到的那个 Zion 那个世界是真实的世界呢？这个哪个是真实，哪个是虚幻，只有作为上帝视角的你才知道，这个作为主人公来讲他是不知道的，只是电影把它预设为强行的时候，我就承认这个我见到的第二个世界是真实的，凭什么呢？你仔细想的话，会发现这些所谓的真实世界其实和他原来的那个虚幻世界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楚门走出了摄影棚之后生活的那个世界和他摄影棚里的世界有多大区别呢？那不也是一个人类社会吗？他不还是要经历一样的这个爱恨情仇吗？对，电影里面他讲这个摄影棚里他特别想去斐济旅游一次，那斐济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对吧？而且这更像是一个技术问题，就说你摄影棚只要足够大摄影棚里做一个斐济不就完了吗？对吧？它也不是问题嘛。对于 Matrix 里面的这个 Neo 来讲的话， Matrix 里面和这个 Zion 里面也是一样的爱恨情仇啊，完全一样的人类知觉啊。如果 Matrix 是虚幻世界的话，那么 Neo 凭什么判断 Zion 是真实世界？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在 Zion 这个世界里面再来一个像 Morpheus 这样的人，再和你有说，我来，我们俩坐下来谈一谈，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Zion 也是一个虚幻世界，我再给你一个红药丸，再给你一个蓝药丸，你再来选，你反复这样选几次，你看看这个你有是会不会疯掉，或者说他再也就不选了，他我就选蓝药丸，我就待在我现在这一层这个世界里生活就可以了，对吧？这个真实是没有尽头的，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真实。 这种无穷无尽的一层套一层的这个，总是觉得自己被这个操纵、被欺骗啊、被蒙蔽，然后我要追寻真相，这样的一个游戏的话，永远做不完。就像爱丽丝梦游幻境一样，一层一层世界，一层世界，一层世界，你再往下一层，还是又是同样的世界，你永远找不到那个尽头在哪儿。但是我们可以跳出这样的思维模式。实际上，现代科学给我们的提示呢，并不是什么，人类的真实自我会被操纵，而恰恰是这个真实自我到底是个什么鬼，这个我们不清楚。现代科学需要我们去理解的是这个所谓的真实自我，所谓的我们的 consciousness，我们的意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到底有哪些东西是真实的？我们甚至如何去定义真实 real？什么叫 real？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越来越变得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自己创造一个 virtual，可以自己创造一个虚拟世界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感觉到害怕什么呢？我们自己是不是就生活在一个 virtual 的世界里面？就是不是自己就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对吧？所以人们害怕自己被困在，尤尔赫拉里讲的是一个盒子，我们特别害怕自己被困在一个盒，这个盒子你可以理解成这个，骇客帝国里面这个 Matrix，或者说这个，楚门的世界里面那个摄影棚啊，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已经被困在一个盒子里了。这个盒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脑。在我们的大脑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盒子，这个就是人类社会。我们能摆脱这个盒子吗？那么盒子的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听上去有点恐怖的装在瓶子里的大脑，以及俄国革命的启示。哈哈。这两个问题，我们留到明天来讲。好，谢谢大家收听。